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36集，推倒一排醋缸。 哈哈，小时候说笑的，做的不准，大人们闹着玩的。哼哼， 什么说笑啊，当时可是有不少见证人呢。 展昭望天，跟来看热闹的其他人此时早就不记得徐梦瑶啊、灰谷劲儿啊什么的了，只顾着看展昭和看白玉堂了。 哎呀，展昭原来小时候还有婚约啊。 展昭到一旁坐下，白玉堂不动声色在他身边也坐了。孟青热情地拿着酒坛子给众人倒酒。展昭一拽白玉堂的胳膊， 那什么，小时候他一厢情愿的，我可没答应啊。 哦， 说着白玉堂自顾自喝茶。展昭见他没什么动静，也有些纳闷， 这耗子不是醋味浓得很吗？怎么不见他发脾气？ 仔细一看，展昭默默低头捧着杯子，白玉堂的脸色不爽两个字都写脑门上了。这时孟青倒酒倒到了白玉堂跟前。 白兄一表人才啊，可有婚配？ 还没有。 那常州府的姑娘们可是有福了呀。 晚了，有心上人了。 哦哟，白玉堂这是准备反击了。 是吗？ 孟青倒是也没接着往下问，而是感慨， 果然这年头白兄这么好的条件不会被剩下呀。啊， 白玉堂也不多说什么，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拖着下巴喝着茶。 这茶一股酸醋味道呀。 这时那个灰衣服的书生走到公孙身边坐下。 久闻开封府神医公孙先生的大名，原来这样年轻啊。 这个很有礼貌啊。 在下叫岳林。 南海神医岳林？ 哎，不敢不敢。 岳林笑着跟公孙探讨起了医药之术，两人谈得十分投机，很快就称兄道弟了。赵普起先还有些心思，看看白玉堂那头的热闹，没一会儿就感觉不太对劲儿。他看了看怀里的小四子，小四子此时也睁大了眼睛，正看着一旁聊得热络的公孙和岳林。赵普下意识地摸了摸脑门，又拿杯子照了照。 我脑门是不是有一层绿光啊？那个灰衣服的书生什么来头？胆大包天，竟敢打我孩子爹的主意。 林业火此时也正看热闹呢，还暗地里笑白玉堂这回碰上茬子了。然后那个红衫公子就凑到邹良跟前了。 阁下是邹将军吧？ 嗯，果真是，我在西域的时候见过你一面，当时你正护送几万难民通过，将军当时救了我家乡整个村子几千人呢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啊。 不用，应该的。 那红衫公子白净斯文，似乎还有些羞赧，对邹良很是崇拜，就跟他聊起西域一些事情，还有当年逃难的经历。向来闷葫芦的邹良倒是能跟他说到一起去，聊着聊着两人都喜欢狗，竟然很投缘。林业火本来看白玉堂笑话看得心情不错，这会儿他眉头都皱起来了。 那哑巴不是哑巴吗？居然抱着哑巴跟人家聊得那么不哑巴，死哑巴还让那人摸我家哑巴的头。 坐在赵普身边专心给小四子剥荔枝的萧良左看看右看看，扬起脸看了看天空，圆滚滚的月亮看着真像个醋溜蛋饼。孟青为人热情，面上笑脸盈盈的，但总给人一种笑里藏刀的感觉。 白玉堂见他热络地招呼展昭，处处都似乎要体现跟展昭青梅竹马，关系不一般，可见此人是有意为之的。但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就凭他故意在白玉堂面前表现得和展昭很亲密，这一点就让白玉堂很不爽。其实此时不爽的除了白玉堂还有展昭，展昭对这位孟青可谓是从小就没辙。孟青的确是展昭的发小，从小就认识。其实不止如此，此人还是魔宫之中的一位魔头，展昭的一个长辈，人称獠牙王的孟坤的孙子。这獠牙王孟坤可是大有来头，此人也是魔宫十大高手之一，他善用一把野兽獠牙和铸铁打造而成的牙鞭，功夫相当高强。獠牙王别看名字那么吓人，长得也有些吓人，但人很好，而且对小孩子一点脾气都没有，从小就宠爱展昭，当然了也宠爱自家的孙子孟青。孟青比展昭稍微大几岁，小时候一起在魔宫的时候，其实有不少小朋友，众人都玩得很好，称兄道弟的。不过孟青特别喜欢展昭，总也追着他到处跑，说长大了要跟他成亲什么的。展昭向来跟谁都挺好，且他也没什么忌讳，孟青就算胡说八道他也不往心里去，反正都是小孩。后来展昭长大回过几趟魔宫，孟青还总提起以前小时候的事情，展昭虽然呆了点，但不傻，看得出来孟青并不只是说笑那么简单。于是展昭见他就躲，能不见就不见，想着让他赶紧成亲，心有所属就好了。后来展昭碰到白玉堂，两人蜜里调油似的，早把孟青那点事儿忘得差不多了。虽说展昭没白五爷那么招蜂引蝶风流天下的，但暗恋他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因此都不往心里去。只是这次回到常州府，突然听到孟青这名字，展昭就感觉要糟糕。一来他怕白玉堂打翻了醋坛或者误会什么，二来也怕孟青作怪，毕竟是从小就认识的，孟青这人的性格展昭还是心里有数的，他不止功夫好，心眼还多呢。 我家耗子那么老实，万一…… 想到此处，展昭倒是也觉得有点亏心。 我家耗子本性纯良，可别被孟青惹恼了。 当然了，最让展昭为难的还是之后的事情。毕竟展昭跟孟青还有他爷爷关系很好，大家都是魔宫的，万一孟青和白玉堂翻了脸，事情闹大，白玉堂的魔宫之行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。展昭心里有数，他只中意这耗子，倒是也不怕人挑唆，更不怕人抢，怕就怕到时候真挑明了说要他做个抉择，会伤了孟青，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，别这么多年的老友都做不成，要反目成仇，还给阴侯添麻烦。展昭端着杯子叹息，他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白玉堂太敏锐，稍微有一点端倪他就觉察出有问题。于是展昭看着身边的白玉堂还有对面的孟青，就感觉两人暗中较着劲儿呢。而另一头来看热闹的公孙和赵普、邹良和林业火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局面。孟青的两个朋友，一位灰衣的公子，人称南海神医的岳林，和公孙甚是投缘，而另一位一身红衣显得那么乖巧温顺的薛逸云，更是主动和邹良攀谈了起来，还和邹良蛮合得来。这一下莫名的，赵普和林业火就别扭了起来。赵普端着酒杯，怀里坐着同样呆呆的小四子，萧良在一旁往小四子嘴里塞荔枝。岳林和公孙从仙药聊到毒药，赵普竟然插不进嘴去，搔了搔头，拖着下巴在一旁发呆，也没心思看展昭和白玉堂的好戏了。 所以说书呆子和书呆子就是有共同语言吗？ 正想着，月灵突然看向赵普， 阁下可是九王爷？ 赵普回过神，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月灵顿时面露喜色。 哦，久仰王爷威名啊，不知王爷军中可缺军医？ 赵普愣了愣，公孙也愣了愣，小四子叼着荔枝也不记得嚼了，萧良剥另一个荔枝，仰着眼看着三人。赵普不明白是怎么个状况，不过还是摇了摇头。 暂时没。 不知道在下可不可以胜任？ 月灵立刻自荐，满脸热诚。赵普端着酒杯喝了一口，看了看月灵，又看了看公孙，怎么说呢，都是书呆子，不过这个比那个要直接多了。 果然书呆子千千万，各种款式的都有，不过公孙这种这么别扭又别扭的这么可爱的，估计也就这么一个。你想做军医，但是现在并无战事 啊。不要紧，能追随王爷左右是我莫大的荣幸。 月灵看着赵普，那双眼睛亮晶晶的。公孙捧着杯子，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这月灵貌似名声在外，既然叫南海神医什么的，应该也有些本事。另外他刚才和公孙聊起医药病理侃侃而谈，连那书呆都对他赞叹不已，看得出来的确是个人才。赵普毕竟是个元帅，人才难求，当然了，军医一直十分重要，不能轻易找个来路不明的人，倒是可以观察一阵子。公孙刚才聊得开心的劲头也没了。 这个月林还是有些心计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